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46集，至刚遇险。单志刚决定先上楼等，如果到时候真的是狗咬狗，那他就报警，双方都被抓去蹲耗子，那是再好不过了，也算是为秦放出了一口恶气。单志刚借着有住户刷卡上楼的空档跟进了住宅楼，出电梯之后，在赵江龙家所在的12楼走廊里走了一圈，家家大门紧闭，很符合现代社会左邻右舍老死不相往来的风范。之前赵江龙还风光的时候，住的可不是这样的房子，后来出事了，好久恢复不了元气，也就搬到普通的小区来了。也不知道赵江龙在不在家，如果在家，屋里应该有动静吧。单志刚把耳朵贴在了门上听，里头似乎有走动声，然后门锁响了。单志刚还没反应过来，门已经开了，是个40来岁穿家居服的女人，应该是赵江龙的老婆，拎着个垃圾袋，可能是要扔到尽头的垃圾间里。自己这也是太备孕了吧。单志刚傻了一两秒，居然反应出奇的快，干笑了两声说 我正要敲门，我住楼下，你家马桶是不是漏了，天花板渗水啊。 赵江龙的老婆名叫贾桂枝，她打量了一下单志刚，回头就吩咐了一下屋里， 老赵看一下马桶。 里头传来了赵江龙的声音， 好像前段日子一直有问题，时好时不好，说了要找人修，一直住院。是楼下的邻居吗？不好意思啊。 还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，他们家的马桶居然真的有问题。单志刚的心里大呼太走运了，他搓着手说， 哦，那我找物业吧，就是上来确认一下。 单志刚转身刚想走，赵江龙又出来了，还挺客气的，是生意人特有的热络，如果不是了解他的过去，还真是会被他谦恭热情的一面给唬住。赵江龙笑呵呵地给单志刚道歉，问天花板是不是脏得厉害，又说改天一定带礼物登门拜访，一边说一边出来，像是要送送他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的电梯门叮的一声，赵江龙心还笑着，而就在门缝开启的刹那，他的目光忽然触到了一个高个子，低着头，戴着鸭舌帽。赵江龙的脸色刹那间就变了，单志刚还没反应过来，已经被赵江龙一把拽进了门内。他踉跄着扶住墙，还没站定，就听到大门撞上的声响，而贾桂枝几乎也是同时被赵江龙拉住胳膊拽进来的。他搓着胳膊，皱着眉头道， 你干嘛？神经病了你啊。 赵江龙明显是慌了，他一直在推贾桂枝， 快快找个地方躲起来。 说完又六神无主地看向单志刚， 你怎么进来的？ 赵江龙的语气是如此的慌乱。单志刚又是好笑又是发甚， 不是你拽我进来的吗？ 赵江龙有些紧张过度了，他居然已经记不得了，嘴唇嗫嚅了两下之后，同时推着单志刚和贾桂枝道， 快找地方躲起来，快点。 不对呀，这事情好像比想象的要严重很多，怎么有点警匪片里要杀人放火的感觉了。瞬间单志刚的腿都软了，脑子里轰轰的，机械地跑进屋子，看了一圈之后，单志刚拉开衣橱的大门就钻进去了。而没过两秒钟，另一边的大门被拉开，贾桂枝也钻了进来。贾桂枝和单志刚两人对视了一眼，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往里缩，呼吸都还没匀，门铃响了。而单志刚就在这一刻清醒过来， 他低声对贾桂枝说， 快报警啊。 贾桂枝没带手机，也是啊，他刚刚是准备出门倒垃圾的，哪会把什么手机带在身上呢？单志刚赶紧掏出自己的手机来，他先把手机调到了静音，然后马上给公司的同事编辑短信。他刚输入几个字， 快帮报警，地址是…… 这时他听到外头传来了开门的声音，还有赵江龙的声音。 哟，是什么风把周哥还有齐哥吹来了呀？ 怎么着，这好像是他们认识啊。单志刚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，他屏息去听，没有听到周哥和齐哥的回答，反而是安曼的声音。 哼，赵老板，真巧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 片刻的沉默之后，响起了一个男人冷冷的声音。 赵江龙，到了这份上，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那颗九眼天珠在哪儿呢？ 哎，周哥，真的是被他抢。 姓赵的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要冤枉我？ 砰的一声，花瓶碎裂的声音，应该是安曼拿花瓶砸了赵江龙。贾桂枝的浑身都瑟缩了一下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打起来了。单志刚冲他做了一个嘘声的手势，赶紧继续编辑短信，心里说不出的纳闷。 什么九眼天珠？说的不应该是感情纠纷的事吗？ 那天晚上我有拿刀子捅过你吗？我一直被你打，你中了刀，屋子里又没第三个人，所有人都以为是我干的。我后来才想明白，这一刀是你自己捅的，对吧？你把我打到神志不清，然后故意捅了自己一刀，又装出那副样子，我也是昏了头，还真以为是自己捅的。后来我问了周哥，他说他们搜了房子，搜了你的身，连你的嘴巴都掰开看了，都没找到。可是有一个地方他们忘了，你中刀子的地方。 赵江龙一直嗫嚅着没再说话，倒是周万东皮笑肉不笑的嘿嘿了两声。 来，老赵，别趴着呀，坐下，坐下说话啊。 单志刚的短信终于编辑好了，他点击了发送键，而那头的周万东说：“ 老赵啊，知道你前一阵子不顺，赔了家产，又欠了外债，急需要用钱。”所以带着你一起发财呀。钱是好东西呀，但你的胃口太大就不太好了。那颗九眼天珠你知道值多少钱吗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去年一对太极图八眼天珠成交价1800万，这几年天珠的价格是水涨船高呢。据说这世上的九眼天珠只有两颗是真的，一颗镶在大昭寺佛像的佛冠正中心，另一颗也在西部的佛寺，但是下落不明。有个德国老头去西南边境，偶然在山南的寺庙看到一颗，他愿意出大价钱，辗转通过中人联系上我们。兄弟是跑单帮的，一颗脑袋拴裤腰带上自己干，跟你齐哥两个在附近踩了2年的点儿才得手。你知道冒多大风险呀，让当地人抓住那得活剥生吞呢。你脑子够灵光，坚守自盗呀， 给我们唱这一出苦肉计。哼，兄弟开始可真被你蒙着了，一点也没怀疑你。阿曼说不出天珠的位置，差点被我们打死。后来他一句话点醒我们了，他说为什么不能是赵江龙自己搞的鬼呢？越想越对，阿曼就要结婚了，放着好日子不过来抢天珠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后来我们去医院问了，医生说你被送去的时候血流了一地，看着是挺吓人，但是实际上中刀的位置巧，别说致命了，伤着肺腑都难。嗯，老赵啊，你一来拿我们兄弟当后耍啊，二来欺负我们是跑单帮，以为捅自己一刀子自己就安全了啊，这道理咱们以后再论啊。我现在就问你一句，那颗九眼天珠呢？ 死一样的沉默。单志刚的心里开始慌了，因为双方的对话，他真是越来越听不懂了，而且怎么有种感觉好像是越来越没法善终的样子。而这时单志刚同事的短信终于回了过来。 哎呀老板，你是不是在玩真心话大冒险呢？110不能随便打呀，要坐牢的。 我操，都他妈这个时候了，谁还跟你玩什么真心话大冒险呢？单志刚差点就气晕了，他回了句， 马上立刻，要出人命了， 嘴塞上打。 哎，齐哥，哎，别 我求求你们，哎，求的，哎呦 重重的踢打声，沉闷的被压制的痛吟，那个姓齐的说了句， 人为财死，哎，看来是撬不开他的嘴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